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97集。绅士。 夜里李建恒被叫醒，奶娘领着他出门，他在正殿里听到哗啦哗啦的声音，他在垂帘后看见人影冲冲，李建云拥敞卧在榻上冲他招手。李建恒跑过去，那病女子半身赤裸，头被摁在泔水桶里，一次一次摁进去，呛出水，水再从口鼻里灌进去，他指甲扒得稀烂。李建云扶着李建恒的身，一言不发。李建恒看得害怕，几次回头看李建云，可是李建云面上没笑，李建恒便不敢笑。那病女子被摁进桶里，便响起咕嘟声，她痛苦地挠着桶，手指抠着木屑，指甲缝里又脏又烂。李建恒看着她，却记不清她的脸，哗啦声却一直伴随着她的记忆。奶娘是个高挑健康的女子，李建恒不喜欢，她日后选的女人全部都或娇小或病态。李建恒也不喜欢水，他觉得脏死了。那夜之后，奶娘待他很好，李建云也待他很好，只是谁都不再提他读书的事情。李建云也不再拘着他练字，李建云甚至只派了太监陪着他玩。李建恒彻底自由了，他整日玩到睡着，等他长到十几岁要分府的时候，李建云给他府上送了好些美人。李建恒尝到了滋味，明白了耽于美色的快乐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。直到很多年后，李建恒才知道那病女子是月氏。 朕的母亲 是当今太后。 李建恒手指颤抖， 是当今太后。 他像是对西红轩说，又像是对自己说，把这句话疯魔一般颠来倒去地念着。西红轩抽着鼻子听他挠挠不休，不禁咧嘴一笑。 皇上，想要人人都这么以为，太后的尊荣得给足了。如今太后， 他疼得抽了一口气，接着说， 正缺儿子吗？ 李建恒在喘息中胸口锥痛，他胡乱地用手指擦掉眼泪。 我知道。 我看你未必知道。 谁给了你狗胆在这里跟朕这般讲话啊？ 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 西红轩口里渗血，他又啐了几口才说， 今日你我出不去，就没什么君臣，不过是一个坑里的耗子，等着水淹闭气罢了。你算什么皇帝？先前被那萧二提上龙椅，便把他当祖宗似的奉承。你忘了，你本就是他的主子，他豁出性命救你，该的。哪有爹娘老子对儿子孙子感恩戴德的道理啊？他们萧氏如今仗着离北铁骑，个个都威风极了。早几十年前，光城爷前头哪有这等荒唐事？我看着你，我真是急。皇帝做到这个地步，有什么滋味啊？还不如我混迹盐场，做个皇商的时候逍遥快活。你要继续待在这个位置上受着窝囊气，不如今日与我一同 淹死在这儿好。 他讲了一大段，疼得龇牙咧嘴，缓了片刻，听着李建恒的啜泣声，又忽然也哽咽起来。西红轩真情流露地说：“ 皇上，我娘是秦州女，出身卑贱，能得我爹的垂青，不过是因为她凭靠着前头姚太夫人的指点赚了些钱。你看着我是嫡次子，在家里却活得不像个人。我18岁敢下虚海，去那风里浪里讨饭吃，为什么？全因为爹娘偏心，要把这偌大的家业全交给我大哥。后来我在海里受难，生着了元气，在秦州调养了大半年。你看我如今肥胖可怖，皆是那回为了吊命使劲补起来的，丑吗？可我受伤前也是秦州的俊儿郎，我临行时遇着个女人，心爱的很，出海前定好了亲，但我回去时她却已经嫁作他人妇，成了我的亲嫂嫂。西谷安恒的好大哥听着我遇难，连我的女人也要替我照顾，这么好的大哥哪儿找呢？我写他一辈子。 西红轩在这昏暗潮湿的逼仄地方又哭又笑地说着：“ 我写他一辈子。皇上，这世上谁不可怜？你可怜我，便肯让我做权倾朝野的元辅吗？你可怜萧二，让他真正做了红旗一时的去都总督，那谁会可怜你？他萧二待你，但凡有一点真心，能叫萧敬明在御前说出那番话来，不正是仗势欺人吗？你再看看那沈八，摊上了沈卫这个爹。赵玉是那么好待的地方吗？他15岁落在纪雷的手里，八匹抽筋似的在狱里滚了一圈，如今人事出来了，瞧这样子分明已经给养成了鬼了。这天下人人都可怜，你要是个个都去可怜，那这皇帝还怎么做？俗话说得好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皇上，别听那嘴碎的讲什么生母卑贱，你姓李，我姓西，那便够了。人生来就要分高低贵贱的，什么王侯将相宁有宠乎，那都是撺掇傻子的。 讲规矩，哪来的江山社稷？你叫李建恒，便生来比他萧迟也高一等。他萧氏敢动什么歪心思？你怕什么？你才是天下民心所向，他们怎么折腾都是个乱臣贼子。你振臂一呼，天下谁敢不从？这才是天子， 这才是天子。李建恒觉得这番话振聋发聩，讲得他如梦初醒。他载着湿漉漉脏兮兮的踏坑里，头一回明白自己是什么人。